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二胎时代来临，辣爸辣妈们既要带好大宝，又要照顾好二宝，让宝宝们健健康康的成长，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事情。本期节目，记者就采访到了妇幼保健方面的医生，来与大家分享一下让宝宝健康成长的常识。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中心医结合医院妇幼保健医师朱晓的采访。生了二宝，欣喜之余，辣妈辣爸们的烦恼随之而来。大宝二宝住在一起，大宝生病了会很快传染给二宝，两个宝宝都生病会让辣妈辣爸们瞬间抓狂起来，因为宝宝健康的小船说翻就这样翻了。那么怎么才能不让宝宝的小船说翻就翻呢？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妇幼保健站的医师朱晓写的一篇题目为《二孩时代如何不让宝宝的健康小船说翻就翻》的文章，细致鲜明地总结了宝宝健康翻船的原因以及预防和治疗的常识。这篇文章还在2016年度北京市健康孕育科普征文比赛中荣获了三等奖的殊荣。本期节目，我们就请大兴区中心医结合医院妇幼保健站的朱晓医师就这篇文章的内容与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才能让宝宝健康的小船不翻船。 您这个文章的名字是二孩时代如何不让宝宝健康的小船说翻就翻啊？那当初怎么想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呢？ 这个就是因为我去访视的时候，因为我管的好多孕产妇，他们也是有了二宝以后就觉得手忙脚乱，然后因为大宝宝生病立刻牵扯到把二宝就给传染感冒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们会很抓狂，觉得一个孩子都搞不定了，两个孩子更搞不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他们想办法怎么让孩子少生病，因为自己也是孩子家长，我看见孩子生病我也挺心疼的。 我看您总结了十大宝宝健康的小船翻船的原因。 对的， 这十大原因您是根据什么来归纳出来的呢？ 这个是我平常在 QQ 群还有微信群给家长们答疑的时候，根据家长们的问题总结出来的。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都是哪十大原因呢？ 好的，我总结的这十大原因，一个是通风不良的环境，还有就是流感高发期大宝的感冒对二宝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家里人的感冒对小宝的影响，第四个就是洗手，手的卫生没注意也会影响到小宝，第五个是营养不良，缺铁缺锌的宝宝他的健康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第六个是宝宝外出出汗及时添减衣物对宝宝的健康也会有很重要的影响，第七个是宝宝的滥用抗生素的问题，第八个是如果宝宝经常生病可以经常给宝宝贴三九贴三伏贴预防宝宝感冒，第九个是保证宝宝充足的水果的摄入，水果里面充足的维生素能够帮助宝宝预防感冒，第十个就是按时接种疫苗，我们的各类疫苗能够预防不同的疾病。 那接下来您能不能逐条的给家长朋友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十大原因都是什么，然后由于这十大原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小宝宝因为这个原因生病了，那么家长们要怎么做？ 好的，第一条原因就是咱们的环境，咱们通风不良的室内环境，它的细菌病毒含量浓度比较高，就容易导致宝宝的健康小船说翻就翻。很多家长可能会问，像咱们现在雾霾比较严重，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通风吗？这个时候仍然是需要通风的，我们可以选择就是雾霾不太严重的时候通风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把窗户关上，如果您家里有空气净化器，再开净化器，净化器再净化半个小时以后，您就可以把宝宝和妈妈挪回到这个空气洁净的房间，这个时候再换另外一个房间，把窗户开到最大，门是关着的，这样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房间的空气就是换好气，这样细菌病毒的含量低了以后，就不容易导致宝宝生病了。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您说这个雾霾天的时候不方便开窗，可以用这个空气净化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空气净化器，它有很多的功能，有除霾的，而且还有那种放射臭氧的，还有那种有加湿功能的。 嗯， 那这些家长给他们选择哪一种净化器会比较好？这个臭氧对孩子有好处吗？ 这个就是咱们大气里面是含臭氧，但是室内臭氧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然后但是加湿的话还是建议选择，因为咱们北京的空气属于比较干燥的，比较干燥的话，尤其是新生儿，咱们要求室内的湿度50%到60%，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建议有新生宝宝的家庭可以买一个温湿度计，这样室内的温度22度到24度，然后湿度50%到60%，这个环境是比较适宜的。下一个就是咱们流感高发时期，就尽量不要带宝宝到逛超市啊什么这种环境。嗯，因为在一些超市这种室内的场所，它的空气流通不是很好，空气中的细菌病毒含量比较多的时候，对于咱们的小宝宝，他的抵抗力是比较弱的。一般来说，当有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他这个含有细菌病毒的这个飞沫能够传播8米远的距离，所以尽量少带宝宝到那种空气不流通的超市啊、医院啊等这些公共场所。如果必须去的时候，尽量给宝宝戴好口罩，做好相应的防护。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打喷嚏， 嗯， 现在有很多幼儿园老师都教小朋友怎么去打喷嚏，有的是用这个卫生纸， 嗯， 用纸巾来捂住口腔， 对， 有的呢可能就是冲到别的地方，只要是不朝着人打就行了。您作为医生，您觉得这个小宝宝打喷嚏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他们呢？ 嗯，咱们小宝宝打喷嚏尽量还是用纸巾，然后捂好自己的口鼻，这样你喷出来的细菌病毒都在这纸巾上，你把手擦干净以后就可以把这个纸巾扔掉了。但是如果只是朝没人的方向去打的话，刚才说过了，这一个喷嚏经过飞沫传播出去的细菌病毒可以飞8米远呢，那么这一个环境里头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容易被感染。而这个时候抵抗力比较弱的小宝宝还有家里的老人，那他是非常容易被传染上的。所以包括咱们家里人成人感冒了也要注意，打喷嚏的时候捂好自己的口鼻，然后如果确实你手里没有纸巾，打完喷嚏之后可以立刻把手洗干净，这样就避免细菌传播了。还有就是打喷嚏的时候，如果你实在想捂，我们一般是建议用手背捂，因为手背的细菌要比手心的细菌要相对少一点。然后打完喷嚏之后赶紧去洗手。 喷嚏力量好大呀。 嗯， 第三点您还说了，就是家人感冒之后尽可能的和小宝宝隔离，是吧？ 对的。 那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和父母住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只能由自己亲自来带宝宝了。有的时候我们感冒了，但是也不得不和宝宝接触，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这个时候如果是比方说妈妈她感冒了的话，尤其是哺乳的妈妈，她感冒是仍然可以哺乳的，这个时候就要戴好口罩，然后把手洗干净以后再到宝宝的房间给宝宝哺乳，哺乳结束以后再回到另外一个房间，这样就不住在一个房间。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妈妈很有意思跟我说，朱大夫，我们家孩子感冒了。我说那你就别一个屋睡了，把口罩戴上。然后妈妈说我戴口罩了呀，然后可是晚上我们没法分房睡，还是一块儿睡的，晚上我觉得口罩特别捂的话就把口罩摘了，结果没两天我们家孩子被传染感冒了。所以能隔离开最好还是隔离开。 嗯， 如果实在隔离不了就是戴上口罩，妈妈戴上口罩然后陪孩子一块儿睡，这样就降低空气里面的病毒的含量。第四点就是咱们手上的细菌，手上的细菌是最容易传播给宝宝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手的功能特别的多，你不管是去摸一些门呀、窗户啊，或者是接触宝宝的皮肤，还有给宝宝穿衣服、换尿布等等，都可能会携带细菌，所以我们接触宝宝之前尽量把手洗干净再接触宝宝。第五条就是咱们营养不良。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些宝宝有缺铁缺锌的情况，缺铁缺锌的宝宝他就更容易出现感冒的问题，还有皮肤病的问题。尤其是贫血，贫血的宝宝他的脸色是黄的，然后头发比较稀疏，而且也是很发黄的。还有贫血的宝宝有个特点就是异食癖， 他就可能逮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去啃。包括我今天上午刚刚体检的一个宝宝，大夫，我们家孩子为什么啃纸啊？我说你家孩子肯定有贫血，你去查去吧。查完回来一看，果然这个血红蛋白是不够的。 为什么？ 他是有贫血的。嗯，为什么？最常见的原因，一个是妈妈孕期有贫血，这样给宝宝储备的铁就不够。第二个原因就是宝宝生长发育过快的时候，他吃进的营养不能满足他需要，就出现了贫血。 那他为什么要啃纸或者说是啃别的东西呢？他是逮着什么啃什么吗？ 本身一岁之内的宝宝他就属于口欲期，他会把各种东西通过嘴来认识这个事物。当他贫血或者缺锌的时候，就是缺铁缺锌的时候，他就会专门去啃一些他觉得可能会含铁的食物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比方说我们之前还听说过，有的宝宝啃烟头、啃卫生纸，还有的宝宝会啃那些铁的东西，或者一些啃那些玩具。嗯，而且这种孩子啃，就是你可能把他这个玩具从手里拿掉，他立刻又塞回嘴里，这种肯定是有缺铁的。 那这个和那种就是小宝宝快长牙了， 嗯， 他要拿一些东西来磨牙，又怎么去分辨呢？ 分辨的话，我们这样子，如果要是磨牙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些就是能吃的干净的东西，比方说切干净去了皮儿的黄瓜或者胡萝卜，切成手指粗的条，你给孩子啃，他啃这种东西，他不再去啃那些卫生纸啊、烟头，不再去啃那些东西，那就说明他没有贫血。 嗯， 但是如果你给了他这些能磨牙的东西，他还要去啃卫生纸，还要去啃烟头，那他就说明肯定是贫血了。 那您刚才说他是去找那些他认为可以补铁的东西来啃， 对， 他那么小，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含铁？ 他可能就是去尝试，就是那种特殊的味道让他觉得满足他了，然后他就去愿意啃这种东西。所以当宝宝出现异食癖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及时带宝宝去附近的保健站，按时去做体检，给宝宝扎一下末梢血，然后测一下全血细胞分析，也就是血常规，然后重点看一下血红蛋白和它下面那些红细胞压积等等那些项目，就能反映出孩子有没有贫血。 啊，那您刚才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宝宝贫血，比如说头发黄啊， 对， 脸色黄啊 、 那这个缺锌，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观察他们缺锌呢？在不抽血这样的情况之下， 缺锌的宝宝一般他就是不好好吃饭，不爱吃饭。 嗯， 贫血的宝宝也不爱吃饭，还有缺锌的孩子容易皮肤不好，经常会有家长说，大夫你看我们湿疹下去了又起来了，你看我们这个手上那个这儿手指甲旁边发紫了，那个其实是甲沟炎。 嗯， 还有的孩子是那个动不动就是哪儿起一些小包啊，就是身上老经常皮肤有问题，缺锌的孩子就皮肤容易有问题。 哦，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皮肤问题不一定就是单纯的皮肤问题， 对， 有可能是营养的缺失。 是的。第六条就是我们宝宝的及时添减衣物，因为大家都知道宝宝特别爱动，所以特别爱出汗。 嗯， 爱出汗以后呢，如果他的衣服湿乎乎的贴在身上，然后到外面一吹风就很容易感冒，或者他玩的时候一出汗，然后没有及时去增减衣物，那么就特别容易被吹着、吹冻着啊、感冒啊、发烧啊这些问题。 嗯， 所以有一个东西还是挺推荐的，就是那个叫吸汗的那种隔的那毛巾，就是对那种汗巾。嗯，就是可以塞到宝宝的前胸和后背，然后呢当宝宝出汗的时候把那汗巾给它抽出来，换一个干的进去，这样的话及时更换，那也能够起到预防宝宝生病的作用。这个还是挺推荐的，纯棉的，塞到宝宝胸前和背后，等他玩的出汗以后把那个抽出来换一个，这样保持他贴身的衣服是干爽的。 嗯， 这样就会特别好。 有一种冷就是奶奶觉得冷， 嗯，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会觉得，尤其是在冬天， 嗯， 会给宝宝穿很多，比我们成人穿的还要多。 是的。 啊，那您能不能给家长朋友们建议一下，宝宝到底怎么样穿衣服才合适呢？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宝宝穿的衣服跟大人穿的一样多就可以，或者最多最多比大人只多一件就可以。嗯，还有就是怎么判断宝宝穿的够不够，可以轻摸宝宝的脖子后面，如果一摸脖子后面潮乎乎的有汗，那就说明肯定给宝宝穿多了。嗯，如果说宝宝脖子后面没有汗，很干爽，而且宝宝的手是温凉的，那就是可以的。 温凉的， 对对对，宝宝的手不用特别热，如果宝宝手心是那种特别热的， 嗯， 那它属于中医讲可能有积食了。 嗯， 所以尽量不给宝宝捂太热。 嗯， 然后宝宝的脚和肚子尽量保暖，让他的脚和肚子一直是很温热的，这样一般宝宝就不容易拉肚子，不容易生病。 那接下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七条吧。 第七条就是咱们宝宝如果没有经过医生检查，尽量不要自己滥用抗生素。我们按时体检的时候会有家长，他没按时来，然后我就会问一下你们宝宝什么情况啊。然后上次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说，我们前一阵感冒了生病了，我自己在家给他吃了五天头孢，然后这两天好了我们才来体检的。这种情况是我们最不建议的。如果你家孩子确实生病了，感冒啊或者咳嗽啊或者发烧，一定到医院经过医生检查以后，他需要用抗生素再去用，不能说自己随便给孩子用抗生素。因为有的孩子他不是细菌感染，你用抗生素是没有用的，他病毒感染用抗生素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就是必须要用对症的治疗，就是儿科医生告诉您吃什么药您再吃，不能自己随便抓过来点消炎药就随便给孩子吃，那这样的话孩子体内他自身的抵抗力就被打压下去，他以后再遇到细菌病毒感染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些白细胞啊什么的去抵抗那些细菌感染了。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感冒是不是分为病毒性的和细菌性的？就是当宝宝感冒的时候，我们家长怎么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它是细菌性的还是病毒性的呢？ 这个家长不太好观察，这得到医院进行化验，就是化验宝宝的末梢血的全血细胞分析。一般细菌性的感染的话，白细胞都会增高，白细胞增高，淋巴细胞增高，这个都是说明它是细菌性的。如果白细胞不增高，那都是病毒性的那种感冒。 那就是说宝宝稍微一感冒，我们就要把他带到医院去抽血吗？这样才能给他对症下药？ 这个也不一定，你就看宝宝的情况。如果宝宝精神状态好，只是流一些清鼻涕，该吃吃，该喝喝，该玩一玩，那你可以就给他多喝水，然后让他好好休息。这个时候也可以配一些中医的方法，就是捏脊，小孩捏脊，就是捏后背的那个皮肤，把它颠起来，好多人管那叫擀皮儿，从尾骨那儿，就是屁股那儿，然后一直捏着，捏到脖子根儿，这样就通过中医的方法促进它尽快恢复。如果说咱们通过这样的治疗好几天了，宝宝也不见好，一般是普通感冒的话，就是大多数自愈的能力也就是一周左右，宝宝就自己能自然恢复了。如果他持续的老不好，或者说发烧，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一直不好，一定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去看去。下一条就是也是有关中医保健的。确实因为之前有好多宝宝妈妈会问我说，我们家孩子特别爱感冒，特别爱肺炎，然后动不动就转成支气管炎了，动不动就转成肺炎了，一年可能要感冒肺炎好几次，这种宝宝我们需要怎么办呢？这种宝宝一般是建议2岁以上的宝宝可以去贴那个3九贴、3伏贴，也就是每年到冬至以后我们开始数九，然后我们头9贴3贴，贴3天，2九贴3天，3九贴3天，就是让针灸科的大夫贴那种带膏药的那种贴，然后贴到宝宝相应的穴位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肺腧啊什么的，这些贴到穴位上。然后因为宝宝比较小，他的皮肤比较嫩，所以他贴不了那么长时间，宝宝只能贴2个小时。宝宝贴2个小时以后，接下来其实那膏药还可以用，还可以再给大人贴。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给宝宝贴3九贴的时候，你可以带一点宝宝平常用的擦脸油，然后在那个胶布周围稍微点一点，因为那个胶布粘得特别紧。你给宝宝贴上以后，等接下来的时候他太疼，他就特别拒绝贴这个东西。 对， 所以你稍微周围点上点他的擦脸油，这样不会粘得太紧。然后贴上之后可以给他喝点白开水啊，或者让他稍微活动，就是微微有点出汗，这个时候毛孔开放了，这个3九贴里面的那个中药成分就被皮肤吸收进去了，这样的效果就特别好，预防宝宝感冒。 您刚才说这就是能给宝宝贴这个3九贴，多小的宝宝可以贴呢？ 一定是2岁以上的宝宝才可以贴，2岁以下的宝宝大部分地方都不能贴。如果极少数就是特别想贴，最好去专门的儿童医院或者是中医院，看他们有没有专门给特别小的小宝宝专配的才可以。大宝宝就是那种统一的贴剂，一定是2岁以上才可以用。像那个3伏贴是说夏天从夏至开始，头伏贴3天，2伏3天，3伏3天。而且夏天贴完之后呢，也是要求不能吹空调，因为你吹了空调不出汗，它毛孔不开放，这个药的成分就不能很好的吸收进去。 这是属于第七条里边的，对不对？ 对的，对的。第八条就是注意咱们的宝宝的饮食卫生，因为不注意宝宝饮食卫生，导致宝宝患肠道传染病的几率是很高的。新生宝宝去访视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你们宝宝是吃母乳还是吃奶粉？ 吃奶粉的话，你们那个奶瓶是怎么消毒处理的？ 嗯， 然后很多奶奶就说我们拿开水烫烫呀。然后其实这个开水烫一烫并不能完全去除奶瓶里的细菌，尤其这个奶，这个奶制品它在这个常温下头，嗯，超过6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滋生了。 嗯，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您是用奶瓶的话，每次宝宝用完这个奶瓶一定给它煮一下或者蒸一下，如果煮一定要用纯净水煮，煮的话煮30分钟才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蒸的话就跟咱们平常蒸包子差不多，水开以后再蒸30分钟，这样这个奶瓶才能彻底被消毒干净。 除了奶瓶，这个奶瓶一般都是玻璃质地的是吧？ 对。 但是那个奶嘴还有那个盖儿它都是塑料的，这个消毒用什么样的方法消毒比较合适呢？ 嗯，我们买奶瓶的时候需要看一下它说明书，咱们现在正规的奶瓶奶嘴都是能够耐120度高温的。 嗯， 然后极个别的是说奶瓶盖儿不能耐120度高温，如果说他说奶瓶盖不能耐120度高温，那你奶瓶盖就开水烫烫就可以了。 嗯， 奶瓶奶嘴儿还有奶瓶那个奶嘴边上那一层塑料，那个都是能耐120度高温的。 嗯， 所以你就可以给它蒸30分钟，这样消毒效果是最好的。 嗯，一锅蒸。 对对对。 嗯， 而且蒸完之后锅底下它开水可以用来烫尿布烫衣服，同时都起到消毒的作用了。 嗯，这个方法挺好。 嗯， 节约环保。 对对对。 嗯， 对，第九条呢是主要是给咱们那个不爱喝白开水的宝宝。嗯，是这样子的，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会问，那个宝宝给他喝水了吗？然后尤其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因为我们知道6个月之内纯母乳的宝宝是不用加白开水的，但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一加辅食以后，有的妈妈就会说我们宝宝一吃辅食就上火了，便秘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加辅食以后就要给宝宝加白开水，因为他在消化辅食的时候需要消耗很多的水分。 嗯， 所以一定要给宝宝每天尽量喝白开水。还有就是一些大点的宝宝，2-3岁的宝宝，他可能什么东西都能吃了，好多家长就可能给他买饮料喝呀，什么爽歪歪了营养快线啊，这个不管能不能适不适合孩子喝，他就给孩子拿来喝。 嗯， 实际上这些饮料也都不建议咱们孩子喝，他因为里面添加剂比较多，还有一些那种瓶装的果汁啊什么的，它里面都是兑了过多的糖，然后口味很好，但是它过多的糖分可能就容易导致孩子超重肥胖。 嗯， 所以还是不建议宝宝喝那些含添加剂的果汁儿。如果他特想喝咱自己家里榨果汁儿啊，或者直接让他吃新鲜的水果，这是最好的。 这个有的宝宝他就不喜欢喝白开水，有没有什么诀窍来对治啊？ 宝宝不爱喝白开水的话，你让他吃奶之前，就是他饿的时候， 嗯， 或者有的妈妈是说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能喝下去。还有呢，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宝宝龋齿，有的宝宝可能是叼着奶瓶睡觉，然后他会出现奶瓶龋，所以睡觉等他晚上夜里喝完奶之后，可以把奶瓶换出来，换一瓶白开水，让他嘬两口白开水，把这个嘴里面的奶液都冲下去，防止奶液一直在那儿浸泡， 嗯， 然后出现龋齿的问题。 嗯，就是说这个白开水不仅有解渴的作用，还有清洁的作用。 对的。 好。 嗯，最后一条就是按时接种疫苗的问题。嗯，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的疫苗是分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一类疫苗也就是国家规定必须要接种的，然后二类疫苗呢是自愿选择的。嗯，不管是一类疫苗还是二类疫苗，这些都是能够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所以该接种一定要按时接种。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好，能承受得起的话，可以接种二类疫苗。嗯，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一般，那你可以选择只接种一类疫苗，它都能够起到预防宝宝生病的作用。 嗯，这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类疫苗是国家付费，然后也就是咱们家长不需要去掏钱。 嗯， 然后呢，你只要拿着宝宝的疫苗本，带宝宝去疫苗接种门诊，嗯，如果到时间了也没有禁忌症，自然就会给宝宝接种了。二类疫苗呢，这个是国家不付费的，所以是家长自己付费然后给宝宝接种。 那除了付费这个区别之外，它们的功能呢有没有区别呀？ 功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类疫苗呢是属于就是咱们国家最容易出现的这些传染病是必须法定必须要接种的。 嗯， 二类疫苗呢是就是有些疫苗是跟它同类能够替代一类疫苗的。 嗯， 这个时候可能接种的大夫就会问你，这个疫苗有两种，一种是国产的，是国家付费的免费的，一种是进口的，嗯，是国家不付款的，是需要你自己掏钱，这时候你可以选。还有的疫苗呢是一类疫苗没有，只有二类疫苗有，所以那你该接种的时候也是需要接种的。就是说，嗯，二类疫苗里头目前是有一个水痘是要求必须接种的，但是呢目前还得要家长自己付费。

欢笑声抛出从前，爱到船飞摩天沦陷，木马不悬。